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继续特别策划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的第五期，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期内容。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主题是股权激励之后团队为何还反目。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封月平律师。封律师您好。 祥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封律师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创始人。首先想问问您哈，为什么还要反目？都有股权了是吧，都被激励了，而且都是公司重点考虑的对象。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能够分几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当一部分的高管拿到了这个股权激励之后，首先这个股权激励的数额是不是他们所满意的，第二个条件，行权的条件是不是说他所满意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反目的也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他可能会考虑到我身边同品类的，我们拿产品的角度上我们说同品类，那从人的角度上我们说同类型的高管，为什么他拿的比我多，他的条件比我好。这个还有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公司的未来发展的前景跟我之间数量之间的一个匹配关系，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从多个方面来看，还有包括真正拿到公司股权激励的那批人开始就有一种主人的感觉了，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股东之一了。那么当时这公司的股东里面，可能有些人我是需要选择站队的，有些人我可能是看得不太习惯的，可能就反而就慢慢的可能斗争化会从一小部分人延续到了大部分人身上去，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声，声音的声，或者是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哪些人经常会被公司授予股权。既然谈到授予，我估计不是公司初创团队啊这些合伙人了，是吧？ 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从整个股权授予的角度上来说，跑开了原来的创始人，一般会创始人会拿出一部分的股权。原来我们在几期的节目当中也探讨过，就我一般拿出来15%-20%左右的一个股权，作为未来高管的管理层的一个激励。但也有可能会运用到所有的全员持股，比如说像华为的平台就是属于全员持股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的话，那么除了创始人以外，基本上其他的管理层基本都会拿到这个股权的一定的比例。只不过这个股权的比例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岗位，我们来做不同的划分的，基本上是这么来做的。 好，那都有哪些重要的职位或者是层级会被授予股权呢？ 我们一般会分几类，比如说销售岗呢，这是一类的，这个可能对于公司的整个业绩的上来考虑，可能会公司会考虑比较多。首先是业绩岗的，比如说销售啊这样的人可能会多一些。第二个是管理岗的话，从最上面的最上面可能 CEO， 很多公司的 CEO 他并不是创始人， 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创始人当中，你是负责 CEO 的一个岗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公司会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也就从外面的去聘用这样的一个 CEO， 那么这样的 CEO 我就给你的是一个股票股权或者是一个期权的一个概念。这个人首先一般情况下是股权激励的份额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财务、法务、管理人员、销售人员，这是几个大的模块当中可能会给出激励的。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针对这几个所领导所分管的部门一部分的中层管理人员，可能也会给予这样一个期权的一个激励。 嗯，那这些人加起来估计啊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谈到公司有可能控制人失去控制权的问题。 对， 稍后我们也会被谈到啊。 是的， 换句话说就是公司其实有很多对象都会被这个授予股权啊。 是的， 那么法务的问题呢我们说的是严重一些，还有可能就是大家意见不合、是吧，大家呢纷纷离去等等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考虑，就是如果没有外部股东增资入股的情况下啊，哪些情况会导致公司的控制人失去对公司的控制。 对，我们大概可以一起来看一个公司当中怎么去控制一个公司。控制公司的方式一般会我把它分了三类，比如说第一类是对于整个股东会的控制，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看你有多少的表决权，我就来控制公司的股东会。股东会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方向的一个批准啊，包括董事的选举啊，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职能，包括增资减资、重组解散，这些可能都是股东会当中最核心的一些权利。那么第二个层面的对公司的控制，那就形成的是一个董事会的控制。第三个层面那可能就是一个高管员工的一个实际的控制，也就是说从管理这个层面上来说，我听谁的，这个可能跟股份没关系，跟董事也没关系，可能就跟人有关系。我觉得我在这个里面我成为股东，我就听你的，你说让我去哪我就去哪，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也就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公司里面内部可能就会分门派，会站队，这样的情况会很容易会出现的。 好，其实刚才啊方律师谈到了几个概念啊，一个呢是管理事务当中如何控制这家公司。 是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事儿要办是吧，我们就以举办年会为例。 对啊， 有人说了明天搞，另外一位不同意说后天搞。 是， 这是不用上升到股东大会上去投票决定的一个事儿， 是吧、 啊、公司具体的经营事项又不是什么重大的事项。 是的。 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董事会，是吧，董事会呢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它可以决定聘谁当总经理，是吧， 是的 他可以聘或者解聘谁。 对，是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 是的 权利。 所以从整个股东会董事会加管理人员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因为现在很多会出现一个误区，很多人在整个公司的管理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误区，他觉得我是第一大股东，我只要牢牢的把握住我的那个股东会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但这里面有几个焦急的点在哪呢？首先的确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股东会当中有一个权利，就是他去选举董事。那么董事选出来之后就会组成董事会，董事会组成之后他就可以选用聘任总经理。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好像我控制了股东会之后我就可以控制整个公司董事会，控制整个 管理层。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正常情况，首先董事会是一个平衡的产物，股东会是一个根据股票来表决的一个产物。我就说我只要股份多我就能够控制它，我是按照股份比例来定的。但是董事会是一票，一人一票制。但是一人一票制也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你控制的股东会就一定能控制的董事会。因为我刚才说到董事会是一个平衡的产物，所谓平衡的产物是什么，你要平衡职工，你要平衡投资人，你要平衡创始人。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我们按照原来三个人最少是三个人组成董事会的情况下，可能是创始人一个份额，投资人的一个份额，职工代表一个份额。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的话，也就正常情况下董事会的投票原则是半数过或者是三分之二过。那么你对于一个创始人来说你永远占的只是一票，那么在这样情况你并不代表着你意味着你就能控制着这个董事会。那你董事会一旦控制不了，就有可能你这个整个总经理你可能也会失控。那你到时候说那我是第一大股东，那我要开临时股东大会，我需要去罢免某个董事长，我们罢免这个董事，这些都需要有系列流程的。那罢免人走 没那么快， 你再去罢免 总经理，这都需要一系列流程的。等到你整个流程走完之后，可能这个很多事情就出现了，所以这就是风险。 刚才方律师所谈到的什么召开股东大会要罢免董事长啊，这个在我们的上市公司当中是出现的， 是的， 这是真实的案例啊。所以呢，也要给各位创业者朋友提个醒，或者说打算创业的朋友提个醒，这块真得好好掌握和学习一下啊。 是的， 但事实是很多创业者他们并不明白，比如说我们曾经说过一个案例啊，创业者他是大股东啊，他当年有一个兄弟跟他一起打拼，是吧？ 对。 但是现在呢，意见不合了，对方呢也渐渐的不太信任他了。于是呢，他个人就在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大会上啊宣布啊，你走人，不干了， 对， 不要你。这实际上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 当然 至少这个流程是不规范的。 对，至少这个流程肯定不是这么走的。也就是首先我们考虑到公司有没有股东会，有没有董事会，他的角色是什么。你解聘一个人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说解聘的确从劳动法的概念上来说 OK， 我可以解聘你，说你走吧，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劳动者，他是创始人，他是董事，他是拥有着股份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即使你是公司的大股东啊，但是你或许没有在董事会当中哈有绝对的话语权， 他 董事会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场所，对吧？ 对，是的。 特别是你引入了一些外部的投资机构、投资人的前提下， 是的， 那不会让你一个人说了算。 是，所以这个董事会的整个人员架构、数量、比例、人员组成，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控制这个董事会的情况下，一定是什么？就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要求创始人占两票，三票里面占两票，那么等到投资人进来之后的话，那么我三个人会争到五个人，也就是我这边创始人再加一个人，投资人加一个，这样的话我就五票里面占了三票，那么你要再往上七个人里面我还得再加，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对整个董事会的一个控制。所以这里面是要考虑的，其实门道其实还蛮多的。 是，所以呢有一些情况会是这么操作，就是说那我们要多加一些人进到这个董事会当中，这些人是我方代表， 对，是吧？是， 那不同的这个资本它是有不同的这种代表人的、代理人的啊，都会出现在这个董事会当中。 一般情况下资本里面会把他们串在一块，让他退一个人。不能说是我这次，因为一般情况下很多风投投资一个企业的时候一般都会有领头跟跟头，那比如说领头家是一家，跟头家是两家，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出来说我也要董事会席位，那如果这三家都要有董事会席位的话，那就是三个名额了。那三个名额呢就很会出现最终为大家，因为资本的力量大家都是诉求都差不多，他们捆在一块有可能就控制董事会了。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职场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股权激励之后团队为何还反目。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个是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声声音的声，或者是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方面的话题哈。那么如果说公司的这个构造结构是有多方面组成的哈，那么又遇到一些意见不合的这种情况的话，确实会让这个管理层啊是非常的这个头疼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方律师也分析了，就是说即使给了股权激励啊，团队还有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或者是说呢还会这个反目。那也结合最近的一个新闻哈，我们看到这个创始人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比如说永辉超市的这个创始人啊，两兄弟现在意见不合了，所以呢他们哈放弃一致行动人哈。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就是他们肯定也有各自的一些下属，是吧？他们的下属估计多少也会被授予这个股权，对不对？好，那么问题就是这些被授予股权的员工会不会在一些投票的环节当中用脚来投票支持他们各自的这个 leader？ 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容易会发生。 嗯， 因为正常情况下，首先就是永辉这个超市原来正常情况为什么签一致行动协议，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用脚投票的方式。也就是一致行动协议可能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因为一般正常情况只有说是企业走风投走的多的，可能在风投的引导之下或者要求之下才可能会考虑到一个一致行动协议的一个问题。一致行动协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整个管理层当中我是 CEO， 大家对我很认可， 我们也是创始人，大家觉得哎，就是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你，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跟着你干。这里面的未来可能他会考虑到几个问题，一个慢慢当公司发展壮大之后，创始人的每个人的能力也还在不断成长。当时觉得你特别厉害的那两个人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了，这里面就会出现矛盾会出现。第二个就是当不断的投资人进来之后，其实他可能会慢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可能会采用聘任制的 CEO 的方式，那么可能会觉得哎，这些控制权可能会失去。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引进一个概念，一个协议叫一致行动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另外两个人跟你签协议，如果在公司发展过程当中最终我是那个被授予一致行动人的行动权的人，那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两个都得无条件跟我保持一致。所以这个就是一致行动协议的一个概念以及它引进来的一个背景。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解除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有可能就是首先就是从业务的体系上来说会进行拆分，也就如果我们说的不好一点，可能永辉超市会就此分家。分家的概念是什么？可能从表面上没有分，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上市公司的体系下面，但上市公司所控制的不同的子公司板块可能会因为这个一致行动协议的分开之后而进行分离。也就是这两个人原来是一条裤子的，就是说你说兄弟你走哪，大哥我就跟你走，那现在不一样了，兄弟你走这边我走这边。我本来就是已经有因为这样的出现的原因，我看到他的一个分歧的最主要原因是大家对于整个永辉超市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那这个不同的意见一定会出现是什么，就是那么你负责这块我负责这块，那么接下来就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这样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团队会站队，也就是说原来当中我跟着你的人，那我就继续跟着你走，你去做这个事儿，我就去做这个事儿，其他事儿我就不做了。可能原来在一个集团当中它是有交叉的，这个事儿我同样一个岗位，比如说我品牌岗，我这个集团的品牌我要管，这个项目的品牌我也要管，但一旦分离之后那就行，那就我只管项目公司的品牌，你自己再去招人吧。这里面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才分成两半来用，这里面可能从人的角度上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从业务的模块上来说，你不可能也很难保证两个人选择的方向都是对的。如果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一定的冲突点在里的，一个我说我要主张做线上，一个人我说我要主张做线下，就像原来王健林跟马云做的那个打赌一样，他说的那个一个是做主张做线上，一个是主张做线下，你原来没有办法分出谁对谁错，但最终一定会有一个对错会出现。这个对错一定会有可能不是完全对也不是完全错，但从比例上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倾向性的，比如说线下可能占到了30%，线上可能占到了70%，这个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关系会出现。那么你的整个公司的架构利润架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还算是好的。但如果说是有其中一个人的方向走错了，首先它会影响整个集团的利润，同时也会影响到股民对于他这个企业的信心，也会影响到你的股价，影响到你的股价之后，那么你未来的融资各方面都会产生困境，公司可能就会发生危机。所以这我觉得从不好的方面来说，可能从整个公司的整个管理架构啊，包括人员架构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就是有一些是不可抗力，作为员工来说啊，就是我们被授予股权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老大们现在意见不合了。 是。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出一些选择，是吧？ 是的。 就是你跟哪摊啊，你去负责哪摊。 对。 那么拥有股权，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可能心不往一处想了，力不往一处使了。 是。 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算是和原来的初衷啊越行越远了。 是的。这样的话它发生的风险真的非常大。包括正常情况下我们刚才所说的未来真的战队战完之后，如果大家发现我项目当中的控制权是有，但是我在整个总公司母公司的角度上来说，他老是来否我项目。因为一般情况下再怎么分家，母公司一定还是这里的股东。他不是第一大股东，他可能还是第二大股东。那我从决策上来说，我就不支持你，我就支持我原来那个项目。那这样情况下，有可能会形成子母公司这样的一个对抗，以及争夺母公司的管理权、控制权的一个出现。这样的案例也很多 啊。那最后的结果， 最后结果就有可能会有人会离开。这样的案例非常多。 离开的话，他的股权会被原来的公司买了。然后呢他就是拿着钱走人。 是的。 然后自己再去开拓他新的商业版图。 是的。 是这个情况啊。 那 刚才所说到的这块呢是员工本来没想那个离开的啊。员工本身也想好好干，但是公司发生了重大变化啊。 是。 那还有哪些就是 员工自己现在想法不一样了，即使你授予股权，我也不想跟着你混了。 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有，就是这种情况很多出现在哪？就是首先，这个公司的前景对员工来说，他也不是很看好，就是股权吧，他并不是主动努力去争取的， 嗯， 也有可能是什么，公司就是要给你，为什么？为了锁住你这帮人，就相当于让你们别走，那我就给你们股权吧。嗯、那么这个股权到底，就像我刚才说的，数额够不够有吸引力？ 嗯， 他可能在外部其他挖他人的地方，可能吸引力更大。第二个，整个公司的发展方向到底是是不是我所期待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是很难的一个事儿。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员工就会考虑说 ，OK， 我拿了你的股权之后，我到底还愿不愿意，认认真真的去履行我一个股东的角色？这个其实很难讲。 嗯、这个算是和平分手哈、啊，就是说大家的志向不一样了嘛。 对。 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是。 啊。嗯。那还有哪些情况？就是我要跟你明显的对着来了呢？ 嗯，这样情况下，就是一般的可能就会出现在管理层的股权授予的基础上，就是 CEO。职业经理人，我想做老大、嗯、我就不单单只是一个执行层面了，那他可能就会联合其他的股份的持有者， 嗯， 以及股权激励的人，我现在只是相当于是我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划分的话，是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管理层，他只是跟我想办法先控制第一层。第一层是什么？这些人都是我招的， 就是管理层嘛， 管理层全是我招上来的， 副总经理啊，各个部门的这个总监呀、啊， 我要你们听我的， 嗯， 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也存在风险，因为最终如果你这个经理我一旦罢免，你下面那帮人你听不听那也不见得了。 啊，我们打个比方哈、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大股东被抓起来了， 对， 是吧？他违法犯罪了， 是， 他没有办法来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了， 是的。 但是呢，公司的这个总经理还在这儿呢， 嗯嗯， 他。不是公司的创始人，但是他也拥有公司的股份，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股权激励。 是的， 他的这个股份不算少，但也不算多。 嗯， 可以中不溜是吧？ 对，是。 那么他还有很多这个他招来的管理层、 嗯、 也有一些的股份。 对， 那他们加起来的股份足以和那个大股东抗衡吗？ 对，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这样的可能性的。一般大股东，看分不同的阶段，有的会稀释的很厉害，就比如像马云稀释的可能就10%以下了，但有的创始人他一般都会，他觉得我不愿意失去控制权，可能会放在50%以上，但是50%以上的可能性不大，不大的原因就在于，因为除非是什么，这个公司发展的并没有那么的好，我所谓没有那么好，也就是他自己首先现金流也挺好，他也不需要有外来的资本，他觉得挺好。但如果说你这公司不断的扩张的过程当中，他对外来资本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大，那么这对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那么正常情况下，按照我们原来所设想的，股权期权的比例可能会控制在20%左右，投资的比例可能也会在控制在20%左右，这样的话将近40%。那40%当中，如果创始人只有一个人，你还能控制住；如果创始人是三个人，那你任何再联合一个，基本上你的控制权就抢过来了、 啊。 所以这样的可能性其实蛮多的。 就是职业经理人，他有可能联合其他的资本方，或者是其他的创始人团队， 对， 把他们的股份啊变成一致行动的股份。 是的。 那么，即使你是创始人，也是大股东，就有可能失去控制权。 对。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是完全控制了，人不是你的人， 嗯， 董事会当中我也不是你的董事会的成员了 啊， 股东会当中我已经联络其他人对抗你了， 怎么 这就整个控制权就全部丢失了。 哎呀，那是不是要防职业经理人、 也要防， 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 操 作吗？操 作，但是职业经理又对整个公司发展又很重要， 嗯， 也就是职业经理人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从整个制度的架构上设计来说还是得要合理。 嗯，从制度架构的设计当中就要考虑到人性的一些弱点， 对， 以及哈资本 未来可能潜在的一些变化。 嗯，对，资本可能会对公司的影响哈。 对，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要和大家来说几个概念，比如说投票权委托啊，以及刚才所谈到的一致行动人协议，还有一票否决权，以及表决权和股权能不能够脱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或者是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和驾驶视线很好，风力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音视频同步收听和收看。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大家呢可以打开一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或者是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的第5期，股权激励之后团队为何还反目。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创始人封月平。封律师您好。 香龙好，大家好。 嗯，律所有没有股权激励啊？ 律所其实也有， 也有。 嗯， 如何考虑到团队反目的问题？ 我们律所现在还不用考虑的那么细，因为股权激励那一部分还是比例会相对稍微少一些， 嗯， 也就不太会影响整个决策层的一个管理。 嗯， 但是的确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律所的股份也是分布在不同的创始人之间。 嗯， 那么如果股份一旦合在一块之后，其实它对于整个律所的控制也是会方向上会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嗯，是的。刚才我们谈的就是，其实相对于中层员工来说啊，他们的股权加起来也不太至于让公司一下子失去控制权。 不会， 就怕是和这个公司的重要的管理层啊，以及一些 创始人、 创始人啊、投资人合并起来，这个股份是有可能让最主要的大股东失去对公司的控制的。 是。因为现在大股东也一般正常的公司发展前景比较好的第一大股东，他的股权比例一般也就在20%左右， 嗯， 不会太多， 对， 超过30%的可能也不会很多， 是。 那么也就第二大股东可能就是一个投资人了，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投资人，然后第三大股东、第四大股东可能是另外的两个创始人， 嗯， 那么他们加起来正常情况一杆占到了70%左右。然后再加上员工的股权激励，大概就加起来可能就80-90%，在其他零散的加起来，小的投资人加起来可能就100%，所以说这个控制权已经没有绝对控制的概念了，没有说我原来51%的绝对控股了， 对， 完全是有可能就2-3个人就可能会控制这个平台。 是的， 嗯， 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可能大家认为这个创始人呐、啊，这个大股东啊，不太适合当我们公司的这种管理人员、形象代表， 嗯 啊，换句话说呢， 他和原来的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今非昔比了， 是的， 是吧？刚才我们也举了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创始人、大股东严重违法乱纪，或者是败坏社会这个，这个风德，最后呢，让大家认为他当有损公司的形象，公司的利润都可能受到他的影响， 是的， 是吧？那有可能就得想一些办法了， 是。而且有的创始人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创始人刚开始的时候适合做创始人，但是过了不断时间的发展之后，他并不一定适合，因为他创业的时候无论于他的知识背景结构，包括年龄，他可能对于某一个行业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是。 但是随着时代的整个变化之后，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之后，他能不能很好去拥抱互联网的这个怀抱，我觉得这个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原来我们实体的企业家当中也存在很多没有赶上这个时代最好的互联网的那种变化，所以导致这个企业不断的下滑，这种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啊，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这个创始人呢，他因为各种原因，他没有去管理公司了，或者是逐渐的哈、丧失了对公司的这种管理权。 是。 那么他请来的这个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团队也好哈、慢慢的就不听他的了，甚至呢，就是还招了很多的人合伙把这个公司啊，你懂我意思吗？靠掏空了， 是的， 有可能会让这个公司的这种方向完全偏移了，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 这种情况很多，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是因为正常职业经理人扮演的一个概念是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三个层级当中总经理这个级别，那么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他已经得到了董事会跟股东会的授权， 是的。 那么下面的整个人事的架构的搭建，公司的业务方向，大家一般情况下对于 CEO 的一个的依赖性是很强的，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说的情况，公司的方向是沿着我 CEO 的方向走的，但同时下面人权是我招的，那么做得好，那么他对公司的控制权会越来越厉害，这个控制权可能是无形的当中给整个董事会以及整个股东会的一个控制影响力。那么另外一方如果做得不好，他有很有可能就利用他自己的整个人员的安插、业务的熟悉，把这个公司就全部掏空，把业务就往外流，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怎么避免呢？我们来说几个原则性的方法哈。投票权委托， 是， 这是什么意思呢？ 投票权委托也就是其实大家愿意说把我自己原本属于我自己投票权我委托给你，就比如说董事会里面原来是五票，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是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是两边倒，或者是也不愿意多关心事儿的，但是他跟创始人关系不错，那创始人可能会说，那你能不能把你的投票权委托给我来做，我创始人是原来是一票，那加上他那一票就是两票了，那他只要再拉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他整个董事会的控制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投票权的委托，也就自己不去实际投票，我把这个投票的权利我委托给我所信任的人，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样的作用就是能够加强对于这个公司的控制。这个投票权我可以分为股东会的投票权，也可以分为是董事会的投票权。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比如说原来我另外一个创始人40%，这个投票委托人是15%，那他们两个一旦加起来之后就是55%。那你下面的人再怎么闹腾，你就永远不可能从股东会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影响我这个股东会的一个决策。那么三个董事会当中，如果是他是一个创始人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情况下，那么他只要把这个委托权给到了，投票权给到了创始人，那么董事会的这个层面上也就控制住了。那么董事会这个层面一旦控制住之后，那么整个管理层这个管理层人员选聘解聘也就全部控制住了。所以对于这个投票权的委托，它对整个公司的控制权可能会产生很大作用。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投票权委托是在哪里委托，是在这个股东大会的投票权当中进行了这个 股东跟董事会， 然后继而影响到了这个董事会吗？ 对，就相当于是你会把你的投票权委托给股东里面的某一个人，那这样情况下你就影响到控制了整个股东会，股东会来选举董事，那么你可能就选举的董事当中你又是可控制的，那么这几个董事就把整个董事会又控制在一块了。 好，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情况。 是的，那么我们在做股权激励的时候啊， 授予的股权很少很少， 是 也要签这种投票权委托协议吗？ 一般不太会签，一般不太会签。也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说公司希望能够给他们荣誉感，他们可能就会让他们去正常去做表决啊，股东会里面去做表决，让他们有知情权、表决权。但也有可能是吧？就当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情况下， 授予了100个， 授予100个、甚至1000个，有的人可能是全员 的，那么需要把他们集中在一块儿。集中在一块之后，有几个代表来去那个投票，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可能开个董事，开个股东会，你得包一个酒店才能开，那这个效率就太低了。 是开年会的时候开， 对， 那麻烦。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100个被授予股权激励的代表里面，有一个或2个，代表他们来投票，代表他们来参加这个股东大会， 是这样的情况是最普遍的。 这个比较算是。职工持股代表， 对，职工持股代表，这个非常平平非常普遍。 那他这个代表的股份就是职工的所有的股份， 三家，对，三家之和，基本就是他所行使的表决权。 好，那他要不要签这个投票权委托，就代表所有的人把这个投票的这个权利委托给某个公司的大股东了？ 他一般不会签了，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他负责什么，就是当公司内部出现斗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去拉拢投资人，有的是专门去拉拢这些受股权激励的那些员工的。那么他把所有的员工把股票投票权给他了，那么他就意味着他可能有20%的股票的投票权，他再去联合另外一个人把投票权给到他，那可能他们两个就控制了这个公司的发展了，这有可能创始人就会被挤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点。 风险点。 需要把握好，是吧？ 所以你可以把它给拆散，不要聚焦在一个股东身上，你可能聚焦在10个股东身上 啊，10个员工代表， 10个员工代表持有这个公司的员工的股份，加起来就20%。那你不可能说保证这十个员工代表当中都一定是跟某个人走的，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一些。 好，刚才所谈到的是这个投票权委托啊，在上半段我们也谈到了一致行动人协议。那这个看起来好像跟投票权委托差不多，就是你往左我也往左，我跟你走嘛，一致行动嘛。 是吧，一致行动有点跟投票权委托稍微有点区别的地方就在于一致行动偏前期，偏前端，也就是很早我就跟你说好了，我们就签完协议了，为了投票你就听我的。但投票权委托呢，一般情况下会发生在比如说临时有个事要投票了，我可能去不了了，或者我不想投票，我就委托给你了。很少会有人签说我把所有的权投票权就自始至终就委托给你，这就比较少了。所以一致行动协议现在用的比较多一些。 一致行动人协议呢，就是我只要签了，很多的需要这个投票的场合你就去替我办了吧，反正我跟你意见一致，是吧？ 是的， 这就在操作上面比较容易。 是的， 但是也容易反悔吧？ 是， 其实我可以解除啊。 一般解很难解除。 你看刚才我们谈的这个永辉超市的案例，人就 对 就解除了。 他一般他但是他解除条件是时间到了。 对， 有合同的有效期到了， 是 因为一般情况下一致行动协议当中都会约定，如果是随意都能解除，那就不叫一致行动协议了，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就没有现在 过家家一样， 就真的过家家一样。一般情况下一定会有个时间限制的，时间限制当中，比如说我3年，我一次跟你保持行动，到了之后我就再考虑要不要续签，一般都会这样 啊。这个可能也反映出话语权了， 是的， 是吧？比如说大股东肯定不会签无限期的， 对， 但是 肯定不会签， 是吧？这个员工代表的话那就再另说了哈。 是的。 好，那么一致行动人协议也是可以让公司的控制权哈牢牢的被自己抓住。 是的。这样的方式现在用的很多，就是从整个股东会董事会的层面上用一致行动协议来控制整个管理的话，这种方式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 基本上呢就是说控制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那么就相当于控制住了管理层了。 对，是可以这么来讲，因为至少你的人员选聘是董事会决定的嘛。董事会决定之后的话，下面的人员就是由总经理决定，所以基本上理论上就可以这么来讲了。 是的，但是还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的创始人他并不了解这些，所以呢就出现刚才上半段我们所说的那种一言堂的情况出现了。 是的， 那么接下来就有可能会面临很多的官司了。 对， 你把这个副总经理解聘了，把这个部门总监解聘了，是吧？你没有经过相应的流程的话，对方就会跟你来打官司。 是的。 那最后这个问题那就不是反目的问题了。 对， 那他甚至呢会跟你来一场 旷日持久的这种诉讼。 这种诉讼很多，就是从整个有的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可能先从股东的知情权开始，我希望查账，我希望了解这个公司的经营，然后集合起来之后，我需要有你保护小股东的利益，我需要分红，我可能需要退出等等，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持久战了。 甚至它还能干扰到你公司的一些决策的正常的推出。 当然可以，因为首先就是从做整个决策过程当中，像这样的小股东搅局本身对于整个公司的员工的氛围啊、气氛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控制权之争可能会启动于股东的知情权，也就我可能只有1%的股东啊，但是我要查账，我要查你的账，整个公司到底有没有毛病，有毛病我就举报。但是因为有很多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可能在税务啊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漏洞在里头，所以对于这些股东在争控制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被动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我原来一直在强调说大家要把员工的部分股权激励的部分要放到一个期权池里面去。那么期权池的概念就是我会注册一个新公司。 好，慢一点讲啊，就是我们有很多核心高管以及授予股权激励的员工，他们还是持有不少公司的股份的。 是的， 但是他们不直接持有我们这个母公司的股份。 是的， 在外头再注册一家公司， 注册一家新公司， 新公司 把所有的股份全部是，比如说这家新公司汇集了所有的员工，员工原来在母公司当中15%，那就也就意味着这个公司占这个公司占整个公司的15%。那么这边这样的好处在哪呢？就首先第一个。不会说大规模在变更股权， 我先捋一捋啊， 有了， 我先捋一捋啊，我们把这个新公司叫做 B 公司，母公司是 A 公司， 是 B 公司里面装的是哪些人呢？就是我们授予股权激励的这些高管， 所有的高管， 还有职工， 是 吧？ 是的， 他们共同拥有这家公司的 100%的股权， 对，100%的股权， 嗯， 然后这个 B 公司呢，拥有母公司打比方 15%的股权， 就是他们加起来的这个股份嘛， 是 吧？ 是， 好。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出现好处，也就是说首先 B 公司是不实际运营的，那么也就不可能出现刚才我说的什么账务纠纷啊、税务纠纷、员工纠纷都不会出现。 他要查账也就查 B 公司的账， 他要查账只能查 B 公司的账， 嗯， 那你查 B 公司的账你查呗，我没有什么任何毛病。他如果要查 A 公司的账的前提条件就是我得有股东会决议， 嗯， 这决议多数通过，我说我要去查账那才可以通过。那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很大的一个局面，就是你要集合所有的员工在一块儿去做出这么一个决议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整个 A 公司母体上来说它的风险是非常小的，不然的话它非常风险非常小，100个员工有的占 0.1， 但我照样可以有股东知情权啊，我就是要了解公司的账啊，那这样的话对整个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啊。我在这里问一个另外题外话，比如说我买了某上市公司的股票了，我也是他的股东，我就买100股啊， 是， 那我有查账权吗？ 你如果是正常成为他的登记的股东的话，那么你当然是有的，但我现在买的就是流通性的股票，没有登记嘛？ 没有在工商这个注册登记里面出现， 对， 就不行是吧？ 嗯， 但是我可以看他的年报、 对啊、 季报， 正常情况下他也会有股东大会，也会 有信息披露的， 对，也会有信息披露。 是的啊，这个问题，你认为在目前的这种初创型的公司当中，他们做的多吗？ 这种架构的设计是吗？ 对， 不多。初创型当中基本上就是一锅粥。就把大家全部放在一块儿变吧，但是如果说是律师参与的多一些，这律师对于这方面知识可比较全面、比较了解的多的，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有所建议，这样的会多一些了。 什么情况下可以再设立一个 B 公司？ 有投资进来的时候，就有投资进来的时候，本来投资方就是一个主体，那么一般情况下投资进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说未来我要对股权激励大概有多少，因为你现在就要考虑15%先拿出来，你不能说投资人进来之后大家再同比例稀释15%出来吧，那么对投资来说他不愿意，所以正常情况投资人也会要求说你有没有把那个股权的激励那部分已经留出来了，那你要留出来那就把它摘出来，摘成了一个新公司里面去，所以基本上都会在第一轮融资的时候他就会考虑这个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是表决权和股权的比例是否可以脱钩，不是1:1。 理论上可以，但现在在国内还不允许。不允许前提条件下就在于相当于是我们现在公司法规定是同股同权，也就是你有多少股份你有多少的权利。那么这个同股不同权这个出发点在哪呢？就是在于公司的不断发展过程当中，就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情况，公司如果发展的规模很大，那么它需要不断的要钱， 那么它不但钱从哪来，并不是从简单的从营收里面来，营收只是一方面，但更多是融资融资融资融资，你每一次融资这就在稀释你的股权。那么稀释到一定的份上之后，就会出现我发现我的股权比例好像只有10%了，那么员工只占了10%，投资人占了多少，我可能比例越来越低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创始人就会出现很大的恐慌感。 嗯， 这恐慌感就在于我随时可能就会就腾屁股走人，这位置就不是我的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提出来说，那我要同股不同权，也就是我的一股我代表的是可能是1%代表的是10%。 嗯， 那我比如说我原来有4%，我就有40%的投票权， 我一句顶一万句， 哎，一句顶一万句。那么这样情况下，他觉得我就不影响。 嗯， 那么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也能够允许这样的同股不同权？因为一切的生意的核心还是在于人。 嗯， 也就是我认可，比如说马云，我认可你，你在于带领整个阿里巴巴前进的过程当中，你是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的，那我也就愿意说把这些权利全部授权给你，谁也别来搅局。因为投资人也会担心什么，别到时候创始人联合起来要搅局了，股东联合起来要搅局了，那对我的投资人来说，我要的就是回报，我不需要你这个控制权，我要的就是回报。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他也有可能会出现同股不同权。所以同股不同权在原来阿里在上市的时候本来去的是香港，香港就没有同股不同权这个概念，后来逼得他去了美国。 嗯， 现在香港也就出现了第一个案例，就小米的就是同股不同权，所以是这么来的。 嗯，好，那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电子商务公司也出现啊这样的问题哈。 是， 但是这个问题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弊端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公司的创始人 是 大股东吧， 对， 他出问题了。 嗯， 那他还一票顶十票，那这个公司可怎么办呢？ 是， 可不得黄啊。 的确是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首先国内目前这个层面上来说还不允许同股不同权，但国务院已经有这方面信号释放出来了，对于一些科技型的公司可以允许同股不同权的一个出现。那么我觉得未来可能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公司法可能会进行修改。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第二个的话，就是当如果说真的出现极端的情况，说是股东大股东当中某一个人被失联了，或者是控制或者是真的是出现被抓的这种情况的话，的确很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崩盘。因为如果他是一言堂，他是股份比例占到了50%以上，那么很多的决策就通不过。 嗯， 通不过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风险， 是吧？ 嗯， 但是他也可以比如说还想着为公司好的话， 是、 啊、他可以把这个股权进行转让。 是，是的， 是吧？ 体制当中也可以约定很清楚，就是按照实际到会的股东的比例来进行投票，这些都可以约定。 嗯，好，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的最后一期了，当然是今年的最后一期，马上要进入2019年了。明年我们的节目也会再制作一系列这方面内容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股权激励之后团队为何还反目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说，这个问题离我们是不是稍微有点远啊？我们公司都没上市呢啊，我们公司规模也很小，谈何这个股权激励呢？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点，比如说和大家更接近的话题，有的公司啊，他们会跟员工说好好干啊，年底给你们分红，是吧？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这个股权激励， 是 吧？比如说有的公司，有的人他开一餐馆啊，他原来认识一大师傅，那么他开分店了，大师傅去那个店当店长吧，啊，给你这个店10%的这个分红权， 对，是 啊，分红权。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不是也会存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呢？ 它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股权激励有点区别。 它没有股权。 它没有股权。 嗯， 我给你的是一个分红权。 分红权。 也就是说你只有分钱的权利，你没有管理的权利。 是。 所以这里面很多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其实很多的大家说全员持股，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分红权。 嗯。 也就只有说你走了之后，你要把这个分红权是要剥夺的。你要回归到这个池子当中去来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分红权跟股权激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嗯， 同时刚才香露所提到的就是并不是 等到上市的时候才会去考虑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正常情况下是天使创业期过了没多久，你可能就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一起来创业，你可能是希望去招到更多的人能够来跟你来共同发展，那么就要考虑到怎么让他成为主人。股权激励的核心就是让他成为这个公司的主人。 是的啊，当然一开始是你设置给予他股权还是分红权，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学问。 这是一个学问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也就是说你如果保守一点，可以先采用先谈恋爱后结婚的方式。 是 因为谈恋爱有些时候可以相对的没有那么的严谨，我说没有那么严谨原因 不用付出那么多成本。 对至少它的代价没有那么大。 对， 不然的话你一旦结婚之后你要离婚，那你就扯证，你就变二婚了，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但谈恋爱现在没有说你谈了，不像原来可能还保守的，现在其实无所谓。你说你谈了两次恋爱也好，或者五次恋爱也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分清楚，你如果保守或者不确定情况下，先谈恋爱，后结婚，这也是建议。 对，但谈恋爱也分几种方式啊，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工资高薪是吧？ 是，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给他分红是吧？再有呢就是结合着来。给他一些股权。 是的， 谢谢封月平律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今天各位网友和听友的收看和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下次节目再会，谢谢您， 下次见。 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